除破网协助橙军取胜，同组的奥地利3-1击败北马其顿。在 D 组，英格兰凭住史达宁下半场一战定江山，1-0击败克罗地亚。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同阿女相处最开心的事，不是阿女氹你，是啲女取笑你。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忽然之间佢哋话：耶耶，爸爸爸爸爸爸呢部戏爸爸写的。啊嗱，你睇唔怪之得啦，佢自己都唔敢睇，即刻转台啊！啊，虽然喺度取笑紧你，但系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嘅父亲节。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4日，本港没有新增确诊个案，医管局门诊将为病人提供疫苗接种咨询。 沙田大涌桥路车祸1死7伤，私家车司机被捕。 陈茂波指新一批 iBond 申请人数及认购总额均创纪录。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会后公布提及香港新疆与台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6月14日星期一，在端午节的朝早同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见面。早晨，千禧年代这里有萧乐文在这里的。昨日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就是零啦。这段时间都见到政府又好，专家又好，都呼吁大家咧系尽快系打针啦。咁啊，不过咧见到坊间有啲市民咧都不时提到佢哋自己嘅忧虑咧，其中一个都好多人讲嘅就话自己担心自己嘅身体情况啦，未必系咁适合啦。咁啊，见到寻日咧医管局就话咧会将一啲本身咧已经喺普通科门诊嘅病人啦，咁呢一啲嘅市民咧，医管局就会向佢哋提供咧一啲叫做接种前嘅评估服务，即系打针前都会有一啲嘅健康嘅评估啦。咁啊，包括一啲咧系。部分一啲病人咧係復診個期咧要輪候好耐嘅，咁可以提前咧去到原本佢哋復診嘅門診嗰度咧係接受一個嘅評估。嗱，對於一啲咧即係而家呢段時間未打針，可能考慮緊嘅就係自己身體情況嘅朋友啦，呢一啲嘅健康諮詢啊或者評估服務咧。會對佢哋有幾大幫助啦，尤其是一啲係長期病患者嚟講，會唔會都可以鼓勵到佢哋更加願意出嚟打針咧？咁另外見到啦，之前喺新冠病毒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嗰度咧，就喺其實今個月初就話係唔再公布咧所有一啲嘅接種疫苗之後嘅死亡個案，咁啊改做咧只係同疫苗咧係有潛在關聯嘅個案咧先至會係公布嘅啫。咁啊最新啊見到咧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咧，尋日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啦，由於疫苗接種咧都擴至到而家年輕人啦，講到12至15歲都可以係打針啦，伏必泰啦咁接種人數增加啦，咁所以委員會咧都會微調呢個公布死亡個案嘅做法，就會開會去傾啊，睇下會唔會改為每1至2個星期咁啊簡單匯報所有嘅死亡個案，咁就希望可以提高成個嘅透明度啦，同埋釋除到市民嘅疑慮。對於市民嚟講啦，如果真係一兩個禮拜咁樣公布曬所有打咗針之後嘅 死亡個案，比起之前話淨係公布一啲專家覺得同疫苗潛在關聯嘅個案，會唔會個透明度又高啲咧？佢哋又點睇咧？都可以歡迎打嚟18723呢啲，同我哋一齊講下講下頭先呢兩樣嘢咧，起碼即係疫苗又好，疫情都可以同我哋講下嘅18723呢啲。電話旁邊咧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梁子超，讲下而家医管局啦，而家就话系预嚟紧会推噶啦，咁就话月底推，希望可以一啲普通科门诊嘅病人咧，就向佢哋提供嗰啲打针前嘅咨询啊、健康咨询啊、评估等等。你觉得呢个做法鼓唔鼓励到啲尤其啲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啦，即系出嚟打针咧，有冇用咧？你觉得？ 我谂希望有啲用啦，但系大家要睇翻咧，其实香港咧。就係話啊，啲長期病患者咧，其實似乎係對嗰個疫苗咧，係嗰啲嘅副作用有啲虛驚啊。因為其實全世界咧，你縱觀所有嘅絕大部分嘅國家咧，其實入邊咧嗰個長者長期病患者咧，都係一個差唔多係最優先係打疫苗嘅群組嚟嘅。咁而即係話絕大部分國家咧，其實都唔需要咩諮詢啊，亦都唔需要咩嘅檢身啊、驗身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評估咧，其實都係打噶啦。咁好多地方咧，其實就算連啲院舍入邊咧，老人家打到90%+嘅。咁嗰啲好多譬如90几岁啊、80、90岁嗰啲咧，其實首先打。好多都覆蓋都超過90%。咁其實香港咧係由於初時處理呢啲嘅風險通報嗰陣候咧，可能出現咗都唔能夠及時糾正一啲嘅誤解咧，令到即係老人家係開始係驚咧。喺咁嘅情形咧，我諗係迫不得已啦。咁你變咗有好多嘅長期病患者，其實喺政府門診部覆診，佢都有大量呢啲病人。咁樣如果佢哋真係驚嘅，咁你咪早少少。即係話係去，即係話嗰度可以俾少少意見佢啦。咁其實入邊呢啲基本上都係一啲嘅好簡單嘅一啲嘅意見，令到老人家安心咁解嘅啫。咁其實最主要我諗咧，政府都係要真係個專家委員會咧，已經有咁多億劑嘅疫苗喺全球咁使用。我諗你係對嗰個老人家同長期病患，究竟喺邊啲？極少極少嘅情形之下，你真係話唔適宜打咧，佢要清楚講得出嚟。呢樣嘢俾個公眾同埋俾個前線醫生咧，都係有一個比較上明確嘅做法。因為我哋呢種嘅香港特有模式嗰啲，即係話呢咁嘅情況咧，其實都唔應該俾佢長期延續落去。因為我哋嗰時面對嗰啲誤解咧，唔係用一個正面澄清，而係叫啲人去睇醫生評估咧。 係 呢樣嘢本身就冇科學根據，因為第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啲咁嘅長期病患者入邊咧，絕大部分咧，除非好唔穩定咧，其實佢哋都係可以打。同埋第二樣嘢咧，如果佢係好唔穩定咧，譬如有啲好新發嘅病徵啊，佢根本上一路控制咧，即係亂曬龍嘅。嗰啲佢就算打唔打疫苗，佢都要睇醫生。反為如果佢真係話唔好彩，你去打疫苗又自己自然病發咧，可能令到公眾虛驚咁解嘅啫。而呢啲嘢入邊，我哋嗰陣時係一個錯誤嘅，係叫啲人去做醫生嘅評估。但係你一般嘅評估入邊。你係點能夠排除一啲因為個病控制得唔好自己嘅自然發病呢？根本上係其實大部分我哋而家用緊嗰啲檢查都唔足以去排除一啲呢係突發性嗰啲嘅呢啲咁嘅情況。咁其實最主要都係一個點解決個信心問題，而解決個信心問題呢，唔係話加多一重重評估可以處理。正如你話好似解決老人院舍嗰啲打針嗰啲問題，你就算揾人去評估，到最後結果係咩呢？你係搞到入面咧，評估完個個都唔打得。咁呢個咁嘅問題咧，其實就真係要睇啦。如果你唔正面嘅去睇住啲數據，俾到個正面一個嘅好嘅保證嗰陣時候咧，你點叫個公眾安心呢？咁呢樣嘢可能就真係政府要去睇睇，即係話如果你俾唔到一個正面嘅信息，我哋有一部分老人家咧，佢可能入面咧。開始有咗個，譬如話係誤解咧，或者佢本身入邊咧 係開始，譬如話嗰個認知方面咧，引前未必好似啲後生咁，即係話咁快嗰陣時候咧。你如果你本身俾個信息係唔清晰嗰陣時候咧，係根本上係好難糾正嗰度嗰個誤會啦。不過好彩，因為而家漸漸咧開始陸續有好多老人家都開始打咗咧、 嗯。 其實漸漸咧越嚟越多人打嗰陣時咧，當大部分人見到身邊嗰啲朋友啊打完都冇嘢嗰陣時候咧，個、 嗯、 情況咧其實應該會好啲嘅。 Okay. 其實一般嚟講咧，老人家打針嚟講咧。我諗就係話係尤其啲滅活疫苗咧個副作用咧其實極低、 嗯， 就算核酸疫苗都好咧，副作用比較多少少，但係老人家嗰個副作用嘅頻率咧，其實比後生仲少嘅、 嗯， 所以變咗其實入邊咧最主要都係話你點樣能夠俾到嗰啲老人家同埋長期病患者信心，反為呢樣嘢係仲重要咯。 咁、okay. 所以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喺醫管局嘅門診嗰度有一啲嘅評估，你覺得點樣先可以俾到老人家信心呢？即係會唔會其實佢哋都未必提供到一個比較全面啲嘅健康評估呢？因為啲老人家都感覺到你係好快定係好全面咁樣去評估佢。 其實我諗呢個最主要睇睇個老人家嘅憂慮，你俾到個正確嘅信息啫。你點樣檢查都好呢，如果你到最後俾個信息係唔明確嗰陣時候呢，你都好難釋除對方疑慮。如果你自己都唔俾清楚，或者自己都俾唔到正確信息，你佢再講俾即係話個老人家聽，個老人家又點會譬如話真係話可以釋除疑慮呢？呢、這個反而係最重要咯。如果你本身入面嘅係俾個指引又好，俾前線俾所有人入面俾唔到個好明確信息，根本上有長期病患係有三高嘅，其實入面咧佢係最需要打，係最應該打，同埋打入面咧，其實入面比其他人入面咧，佢都冇話唔安全嘅。 OK， 咁可能入面咧啲後老年度嘅人咧、嗯，其實就話佢嗰個副作用嘅反應咧，係尤其打核酸可能仲少過啲後生添。咁、你變喺咁嘅情形之下入面嘅。咁你點解係有啲虛驚唔去正面澄清呢？咁當然，因為嗰個誤解已經喺度，你對啲長期病患者你提供一個即係諮詢啊或者評估服務，呢個係應該嘅。咁、但係入面呢，就係話你一定喺同時入面要評估提供呢啲咁嘅服務，係因為大家有誤解，我哋係即係提供你服務，希望釋除佢哋疑慮，就唔係話真係喺醫學上有需要。 Okay. 如果醫學上真係有咁嘅需要嗰陣時候，點解全球咁多個國家都冇咁做呢，而係我哋香港入面就自己做呢？ 嗯，你覺得除咗即係而家譬如喺一啲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喺度有一啲咁嘅諗法啦，或者覺得做一啲健康評估會令佢哋安心啲，而家就暫時話就算推都係喺醫管局嘅普通科門診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如果真係有個有啲咁嘅擔心啦，一啲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去到其他譬如一啲康健中心啊、地區康健中心啊嗰啲，有冇需要去擴大呢一方面咧？又？ 嗱，我谂咧，其实如果大部分呢啲譬如长期病患者咧，佢其实都喺唔同嘅一啲嘅私人医生又好啊，唔同嘅一啲中心啊，或者啲政府门诊部都系睇紧嘅。而政府门诊部占个长期病患者比例都相当多嘅。如果大家系有需要咧，其实因为长期病患咧，你基本上自己都有个睇医生需要，咁系尽可能咧入边咧系。睇翻你跟翻你嘅醫生入面咧，就如果你有咩問題可以問佢。但係咧，其實如果政府能夠早少少，係喺嗰啲即係話係實際上嗰啲原則啦，究竟係邊啲人真係有問題咧？你講得好清楚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入面咧，你只要呢個信息係清楚，好多人去問完醫生入面俾佢個信息都係清楚嘅話咧、你根本上就可以解除呢方面嘅問題。如果你話真係驚話有事嘅，點解數以億計嘅人打咗？喺好多地方入面嗰啲九十幾歲又打，咁你根本上嗰啲就老人院舍又打。點解嗰啲地方啲人又願意去打又唔驚呢？咁、其實呢樣嘢可能要問下我哋點解香港會出現咁嘅情形呢？咁而呢樣嘢你一定要靠一個真係比較上清晰嘅一個信息，你先可以解決咯。 講到老人院舍咧，我見到行政會議成員咧都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咧，咁佢就喺接受訪問嗰陣咧就講到話即係之前咧政府發出一啲對醫生嘅評估指引啦，咁啊。 覺得譬如話啲未控制嘅嚴重慢性病患者咧，都唔應該接種疫苗嘅。咁就話有唔同人有唔同演繹，咁啊可能有啲人咧會反應過度，咁令到亦都有啲醫生可能都比較小心判斷啦。所以成個即係接種率就比較低一啲，尤其是喺院舍同埋長者嗰度。咁啊，見到林正財就建議就話一啲譬如喺院舍入邊嘅人士咧，譬如打科興打到有八成人打咗嘅，打伏必泰有七成人打咗嘅，就可以放寬一啲嘅院舍嘅探訪措施。呢一个方向，梁子超医生点睇咧？又系咪可以即系咁样做啦？吸引多啲院舍嘅老人家去打啦。对于院舍嘅老人家嚟讲，又用呢个方法去放宽嘅时候，又有冇啲风险咧？ 嗱，我谂上嗰啲老人家要探嘅需要咧，这个需要咧，其实就系点都存在嘅。能唔能够放宽咧，系最紧要都系睇我哋成个社区嘅疫情控制。在一啲人多聚集同好多高危人士入面嘅存在嘅地方呢，就唔能够靠一个我哋喺社区一般嘅譬如七八成嘅指标呢，你就可以保护晒所有嘅人嘅。其实喺院舍入面呢，最实际一样嘢呢，就係嗰啲係一啲高风险嘅老人家呢，佢哋自己呢係真係打咗疫苗。因为以往嗰啲社友士呢80岁以上呢，去嗰啲嘅長者入面咧，佢哋如果因為感染咗，即係話係新冠肺炎咧，喺我哋第三波社死亡都去到三成嘅，所以變咗咧，其實最實際嘅咧就話我哋院舍入面嘅咧，係所有啲老人家，除非佢真係去到一個好差嘅階段，譬如有少部分咧真係去到生命末期，你用乜嘢其實你幫佢唔到嗰啲咧，嗰啲你可能入面真係冇乜必要咧，係引致打針啦。雖然打針入面嘅副作用一般都係輕微，但你都唔想喺呢個階段入面咧，一來係一啲令到佢哋譬如有少少打完針嘅副作用啦，第二樣嘢亦都唔希望因為佢哋之後好似有挪威咁產生虛驚咁解嘅啫。咁其實就一樣嘢。你講緊七八成嗰個咧，係講緊成個社區。 佢話院舍嗰度如果真係打夠七八成， 我哋講平時用嘅七八成咧，係講個社區。有啲社區嘅七八成咧，平均嘅情況之下咧，就算有病情喺度傳入，有啲局部嘅爆發都唔會有一個持續傳播咁解。唔係話有啲七八成咧就係刀槍不入嘅。咁就喺呢啲人多聚集、有高危人士聚集地方咧。其實嗰個覆蓋係越高越好嘅，其實你最好係做到90%以上，咁就最好似喺英國啊有啲院舍咁去做到咁樣，所以佢嗰度個控制得好好。咁而事實上咧，嗰個老人家自己冇打疫苗咧，其實都冇嗰個好嘅保障喺啲咁多人嘅地方，咁所以都係一樣咧。個老人家為咗自己保障自己咧，其實係最應該係打疫苗咯。 咁所以院舍入邊打夠七八成，係咪就可以放寬一啲探訪措施？呢一個 其實我哋咧最緊要控制得好我哋個社區疫情，我哋做到清零咧，我哋根本上咧就可以放寬好多嘅措施。但係如果你守唔到門口，喺我哋群體又未能夠有免疫一個群體免疫控制個社區傳播嗰陣時候咧，你自然個病毒咧，你就算打七八成喺個院舍都會走入嗰、那個即係話係嗰個院舍度，而係嗰度產生問題。就算喺啲醫院啊，好似你喺新加坡啲醫院入邊，有唔少人咧打疫苗咧，仍然都有啲打疫苗嘅人入邊咧，佢哋都係會將個病毒帶入醫院，引致最近個爆發。咁其實，都唔係話打疫苗就同鼻鐵骨刀槍不入嘅，大家就話個疫苗咧係對個群體免疫，我哋係七八成嘅指標，係令到個病毒就算有傳播都好咧，佢都係短暫嘅爆發，影響到特別一啲嘅群體嘅群組，而唔能夠有一個持續傳播，所以俾我哋有一個好嘅放寬我哋社交距離空間，走出嘅疫境嗰個嘅最重要，我諗，因為如果我哋唔係咁做咧，我哋冇可能持續我哋社交距離措施咧，係再多到譬如話你持續啲長期始終係冇可能嘅，經濟民生我哋冇可能支持長期、okay. 走出疫境，唯一係靠打疫苗，而呢樣嘢一定要澄清對疫苗嘅誤解咯。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啊，繼續咧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咧醫管局話嚟緊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啦，咁就話係咪可以為一啲本身喺一啲普通科喺門診度復開診嘅病人咧，係提供一個叫做打針即係接種之前嘅評估服務咧？咁呢個都可以咧揾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连伟桥，你都接咗好多即系平时去医院复诊开嘅老人家啦。咁点睇而家话可以喺普通科门诊嗰啲嘅复诊开嗰啲病人，可能轮得耐啲嘅，呢排冇得复诊嘅，而家可以提前啲啦，去做一个嘅评估，睇下自己身体适唔适合打针啊。咁点睇咧？呢个措施又如果真系做嘅话， 我觉得头先阿梁医生讲得好啱，就系、是。即係基本上接種疫苗，嗰、那個涉及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啊。咁而家因為好多長者，其實我哋琴日都發布咗個調查，就係、是、一成嘅長者係有家庭醫生，同埋即係有定期做身體檢查。咁變咗即係長期都係唔關注自己健康，或者得唔到一啲基層嘅健康服務嘅時候咧，變咗佢哋對自己嘅身體個信心都係。即係而家自己發生咩事，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咁變咗喺一個信心危機之下咧，其實而家就冇辦法啦，臨急抱佛腳啦。即係如果做得好，其實應該長期有個醫生或者有家庭醫生或者做身體檢查，知道自己狀況。而家唯有被逼臨急抱佛腳。咁而家多一個新嘅途徑，其實點都係好事啦。因為之前咧就冇任何途徑去問嘅。咁我哋有啲長者都係去到臨接種嘅時候，醫生可能同佢量一量血壓，先發覺哇，原來你好高血壓喎，可能要即時去即係去治療喎咁樣。咁亦都有啲長者係，譬如冇辦法之下要去到急症室去問嘅醫生打唔打得疫苗，咁就絕對唔係基層醫療啦。咁亦都可能之前個醫管局或者未有相關嘅指引。咁變咗，我哋都試過有啲長者去到問醫管局嘅醫生，咁醫生都話：哦，咁呢啲嘢你自己決定喎，我都俾唔到意見你喎。咁而家係有一個真係即係名正言順係做一個疫苗諮詢，其實冇辦法之下臨急抱佛腳，都俾到少少信心都係好嘅。 你自己覺得多唔多人參加呢？因為我見佢醫管局各方面就話，如果反應係踴躍嘅話，就會考慮增加名額喎。你自己估計嗰個反應如何呢？又？ 我諗如果即係有一啲係喺醫管局嗰度門診嗰度長期復診嘅病人，其實係可以受惠嘅。咁但係即係得一個渠道嘅話，就譬如有一啲佢未睇過嘅，即係都完全即係可能幾十年都完全未睇過身體檢查，完全都唔知自己有冇長期病嘅。咁嗰啲嘅長者點樣處理呢？咁所以希望就係會唔會除咗門診之外，亦都開多啲途徑呢？譬如喺衛生署，其實佢哋都有長者健康中心啦。咁入面佢哋都有啲會員係定期喺度做身體檢查嘅。咁可唔可以開埋嗰啲途徑？咁變咗就唔係話即係變咗有個即係過往嘅資料可以睇到佢到底身體狀況係點。咁另外即係始終公營服務都係好大壓力啦，咁會影響到平時一般嘅求診嘅人啦。咁我哋即係都倡議會唔會？喺私家醫生嗰度，亦都可以做啲公私營合作咧。因為而家其實就算打疫苗本身都係公私營協作噶啦。咁如果你淨係靠社區接種中心，可能都打唔曬咁多疫苗。咁好多可能科興疫苗都係喺私家醫生度打。咁會唔會除咗而家資助打疫苗有一個資助額之外，又可以加多少少資助額，係資助埋打疫苗前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咧？咁變咗嗰、那個即係亦都唔會對醫管局帶嚟咁大嘅服務壓力啦。 尋日見到咧，醫管局嘅代表出嚟就話都可能即係做咗呢個新措施之後，都會對於原本嘅服務啦，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嘅咁。你自己覺得嗰個嘅影響會幾大咧？會唔會令到呢段時間可能疫情之下本身都影響咗一啲服務嘅事？再加上现在多了一个评估服务是可以有机会插队的，对于等开即做开普通科的复诊服务的朋友等等那些会有几大影响呢？ 其实都要看看服务即是那个咨询服务的反应，但是即始终一般来讲普通的普通门诊科服务已经是很难约的了，就算平时都很难约，如果你再抽走了服务名额的时候，相信是更加難的，所以都是希望除了一條途徑之外，你加多第二條途徑，可能是衛生署啦，或者甚至康健中心啦，同埋你加埋第三條途徑就是私家醫生那度，就不會等啲服務，即係等啲諮詢集中在普通科門診咯。 頭先你提到咧，話喺長者健康中心啦，這個都是衛生署下面，這個是不是即係每一個長者都可以行入去，就有機會找到一些身體檢查。定係其實佢哋都有限額啊，有分。頭先聽你話好似有啲會員啊咁，係咪有限制？其實呢啲都 是啊是啊，其实限咗佢哋嘅会员就有定期做身体检查嘅。咁呢个亦都系临急抱佛脚之下冇办法啦。因为如果做得好嘅，即系基层医疗发展得完善嘅，咁大部分长者都系有定期喺嗰度做会员做身体检查，咁就易办好多。但系始终都有，而家都有大概50,000个会员嘅。咁起码你疏导咗50,000个长者都有啲帮助咯。 嗯，你个调查其实整体讲话类似，即系啲长者有啲乜嘢因素令到佢哋更加愿意出嚟打针之外，仲有冇其他发现啊？今次喺你哋嘅调查入边， 其实最主要都系头先讲过，一开始讲过信心嘅问题，因为我哋就用咗一啲即系患者嘅积极度嘅框架去分析，即系其实就睇到基层长者里面，我想基层长者可能比普通的长者更加差啦，就是那个患者积极度是很低的。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即是完全就不理自己健康，亦都可能没有这些健康的资讯。那遇到即是譬如现在要接种新冠肺炎啦，那说到底你的身体是不是接种呢，其实都不知道。那刚才都讲过，从来都没有做过检查，一打疫苗才知道原来自己高血压。那其实好多其他類似嘅狀況，譬如而家就算糖尿病都係香港每有一個已知嘅糖尿病患者咧，仲、okay. 有一個未知嘅，咁所以你可能即係要去到真係接種啊，或者有事嘅時候先知。咁所以希望都係、okay. 除咗打疫苗之外，平時都要多啲身體檢查同埋家庭醫生。如果唔係即係臨時有事嘅時候，就好似而家咁咯，大家都唔知道自己身體點。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同你傾到呢度。連偉橋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继续调查沙田大涌桥路和沙田围路十字路口昨日发生的致命车祸，一架小巴和一架私家车相撞之后翻侧，57岁小巴司机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私家车车头严重损毁，33岁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车祸中有7人受伤送院治理，包括6名年龄介乎27至66岁的小巴乘客以及私家车女司机。警方话会循几个方向调查，包括有没有人违反交通灯号、涉事人士有没有扣好安全带等等。在英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结束，会后公布表明支持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安全地举行。内容提到支持东京奥运安全地举行，作为全世界团结克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象征。日本首相菅义伟说，获得所有与会领袖大力支持举办奥运感到十分振奋，令他再次下定决心成功举办奥运。他说会议期间，他向其他领导人简介日本打算怎样通过采取彻底的防感染措施，以安全稳妥方式举办东京奥运。美国总统拜登在英国康沃尔出席7国集团峰会之后，转抵比利时布鲁塞尔，准备参加北约峰会以及与欧盟领袖会面。拜登离开英国之前，先到温莎堡与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拜登检阅仪仗队，然后与英女王查罪。拜登在会后说，英女王令他想起自己的妈妈，已经邀请英女王访问白宫。拜登又透露，英女王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了解他们，他和英女王谈了很久。拜登夫妇是英女王在温莎堡接待的第四对美国总统伉俪，英女王在位至今69年来已经正式会见过13位在任美国总统。以色列有民众上街庆祝内塔尼亚胡下台，在耶路撒冷的国会大楼附近一个广场逼满人群，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亦都有民众聚集，他们拍掌欢呼同挥舞国旗。一名19岁青年说，对于新政府上台感受复杂，但认为这个是以色列需要的改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一提到香港的公厕，相信不少人都会联想到污糟又或者臭气熏天。到底怎样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公厕？公厕配套对社区又有什么影响呢？星期一有香港厕所协会代表讲下公厕文化。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一个社会实施严刑峻法，和它的环境、经济、教育和法制等等有几大关系。若然社会环境良好，法律是不是应该更加宽松？治乱世，用重典，是不是适用于今时今日的社会呢？马鼎盛、马恩赐和嘉宾刘兰昌一起讲严刑峻法和酷吏。 今晚十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1年6月14日，本港没有新增确诊个案，医管局门诊将为病人提供疫苗接种咨询。 沙田大涌桥路车祸，一死七伤，私家车司机被捕。 陈茂波指新一批 iBond 申请人数及认购总额均创纪录。 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会后公布提及香港新疆与台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5，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有关于医管局嚟緊会有一个嘅可能会有一个新嘅做法啦。咁讲緊一啲喺普通科门诊嘅病人嘅一啲市民呢，会提供呢，向佢哋提供一啲呢，就係接种新冠疫苗之前嘅评估服务。咁呢啲病人可能都係等咗即係复诊好耐啦，可能呢段时间比较长时间冇得复诊啦，就可以提前啲早啲去到复诊开嘅门诊嗰度呢，係做呢一个嘅评估嘅。你又点睇呢？欢迎打你1872311。对于一啲呢段时间可能都会犹豫自己身体系咪真系适合打疫苗咧？咁多咗一个嘅接种评估嚟讲啊，喺一啲普通科门诊，会唔会都令到佢哋更加愿意去做评估，跟住就去打针咧？1872311，同我哋一齐讲下。电话旁边有高婆婆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阿主持，阿 你好， 我啊，哎呀，我听到政府话可以俾我哋预约去咨询咧，我就好开心咯，我一定会去咨询，因为之前咧啱啱开始嗰阵时咧，我都冇乜犹豫，都去登记咗话打嘅，但系咧后来咧就喺你哋啲传媒访问咗嗰个医生协会嗰个会长阿马小姐啊，好似系马仲仪啊，佢讲到好恐怖啊，吓到我咧就取消咗，唔敢去打咯。咁因为我系心脏病噶嘛，咁依家听到话可以再俾我哋去预约咨询，咁我就好开心咯。 你复诊开噶？你系？ 系啊，我复诊开噶。 咁呢段时间你几耐冇复诊啊？冇啊？ 因为疫情咗之后呢，原先是3个月嘅，咁呢整咗之后呢，依家成大半年啦。都未曾可以复诊啦。咁样我依家就会去预约啦。因为嗰啲资讯太混乱啦。你尤其是嗰啲真係身高重任嗰啲医生呢讲嘢呢，希望讲得好啲囉。 OK， 但你啲朋友呢，你啲朋友呢段时间有冇去咗打针，或者都睇咗医生先做咗咨询先㗎？通常都。 係啊，我哋去神运嗰班老友记呢，都唔打，初時大家都話不如去打，後嚟咧啲資訊太混亂咧，咁啊變咗個個都卻咗步咯， okay. 個個都唔敢去打啦。咁依家如果係政府可以提供呢個資訊服務咧，我覺得個十分必要啊，同埋真係一項對於疫苗接種嗰個 進展是很好的，我一定會去諮詢，如果真的沒事呢就立即去打咯，真的困得太久了，真的。 OK， 好啊，謝謝高婆婆。不過講一下醫管局的說法先，就為了是配合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醫管局計劃在6月底開始為普通科門診的診所有定期覆診記錄，並且是有意接種疫苗的長期病患者提供額外的診症時段，幫他們作出接種疫苗的選擇。這些病人是一直要在普通科門診那裡覆開診，有比較詳細的病歷可以給醫生參考和評估，從而作出一個合適的建議。醫管局就說是仍然在敲定有關的服務的具體安排和細節，會在稍後會公布的。所以陳先生在電話旁邊，早晨。 你好，早晨，先生。 是，你好，請講。 其實我對於梁醫生講的有絕對認同，但我想補充一樣嘢咧，就呢個措施就算咁推出咧，我相信問完之後都唔會好多人會決定打或者唔打嘅，佢都會再睇下先嘅。 嗯， 如果政府你推呢樣嘢咧，不如索性就話，如果醫生話佢哋打得嘅，就即時去打。 嗯， 唔好就如果唔係咧，簡直浪費資源啊！如果係打得咁，咪即時打咯；如果唔打得，咪開咗單佢唔打得咯。咁啊，反而仲好。 即係你意思，佢問嗰一刻，同個醫生幫佢打埋，係咪咁嘅意思？係 啦，打埋醫生話得咪打埋。 嗯。 如果醫生話唔打得，咪開咗證明書話唔打得咯。 嗯。 咁咪仲個口仲好。第二，其實咧，我都曾經想講好耐嘅。其實咧，維持自己所住嘅地方嘅安全，包括公安或者係醫療或者衛生安全咧，係每一個市民應盡嘅責任嚟嘅。係。唔係義務啊呢樣嘢。 嗯。 喂，嗱。坦白讲句，我反而觉得如果有啲人佢坚持话唔打嘅，但系佢又唔系或者为病嘅原因系唔打得嗰啲人，佢坚持唔打咧，如果日后佢因为呢种任何病入医院，政府医院嘅话咧，就唔好收当佢为香港居民收费啦，当游客咁去收费。 嗯， 咁呢个先至能够令到嗰个接种疫苗嘅效率提升啊嘛。 嗯， 如果你任得佢决定嘅。而且有啲別有用心嘅人士仲話：，喂，打啲醫護改變你嘅 DNA 噶，嚇、 嗯 啊、你唔好打，會受大陸控制噶。咁呢啲我而家好多人都係用嚟講緊呢啲説話嘅。 OK，OK，OK， 好 啊，唔該曬陳生，同你傾到呢度。不過打針係咪打針都可能關乎自己嘅身體啦，咁可能個別人士都會關注自己嘅身體情況同埋個意願嘅。不過政府就呼籲大家啦，可以盡快係即係打針啦，希望咧即係全個社會都係打針嘅人咧都會係即係盡力喺八月份咧係之前咧係打多啲針咁樣嘅。咁啊，先休息一陣先。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政府之前因应国安法，港区国安法的实施，在上个礼拜就刊宪生效了，修订了一个关于电影检查条例入面的检查员的指引。入面有些新的修订，就讲到检查员应该要小心留意影片入面是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是損害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行為或者活動所做的一些描繪、刻畫或者是表現的，以及可以客觀和合理地被視作是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者是煽動這些行為或者活動的內容。就說檢查員是要小心留意這些影片的情況。另外都講到一些修訂，就說是要考慮整部電影對於觀眾的影響的時候，檢查員要顧及的事就是要顧及以及是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者活動的職責，以及是香港居民維護國家主權統一以及是領導完整的共同義務，有些這樣的修訂。見到業界呢都有不同的反應啦，也都提到可能對他們即業界事前都沒有知道這件事啦，也都覺得諮詢不是很夠啦。另外呢也都可以請一位議員跟我們一起談談，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鳳國，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马逢国，点睇今次呢一个修订啊？针对呢个电影检查条例入边嘅指引嘅，今次系一个指引嚟嘅啫，就唔涉及个法律嘅咁。但系整体个修订嚟讲，你点睇咧？ 我谂从一个国家安全已经立咗法嘅前提底下咧，特区政府就一定有责任要喺方方面面咧都要确保即系社会系得到呢个有关方面嘅规范啦。咁而国家安全咧，事实上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嘅，咁政府更加系责无旁贷，就算系业界都好咧，都系有呢个责任要去大家一齐去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嘅。咁至于喺具体嚟讲咧，就喺到电影嘅审查嚟讲咧，头先你话即系啲电影可能会犯法，个电影就唔会犯法嘅，因为如果有问题咧。电检处就已经审查咗，所以就唔会出到街嘅。咁所以制作人咧就唔需要担心嗰、那个即系触犯法例嗰个问题。咁问题就系话，即系你嗰个电影，即系如果审查完要进行即系呢个审查嘅时候，佢系按嗰个尺度同埋标准系咩嘢咧？咁呢个就业界就有好多关注嘅。因为大家制作嘅时候咧。無論是創作的劇本啦，以至到導演在演繹的過程裏面咧，佢唔一定好清楚嗰個法例嗰、那個紅線喺邊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即、就、係、是、政府係有需要咧，同業界講清楚，同埋咧要大家有一個溝通，係攞到一個咧，即係即係知道政府即係進審查嘅時候嗰個準則喺邊度。咁大家就避免喺個製作過程咧就過咗紅線，咁就出咗個問題之後咧，電影製作完之後你話唔俾佢放咧，就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為電影係好大嘅投資啦咁樣。咁所以特別係我哋而家個審查就冇好似幾十年前咧係有所謂。即係刪剪嘅一個手段嘅，咁而家咧就變咗係即係一係你自己拎咗翻去搞完之後再提交再即係審查，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你就可能即係得不獲去即係放映咁樣，咁、 okay. 所以業界就好希望即係搞清楚。咁呢個我諗政府都係有個責要同大家講清講楚咯，同埋最好就有啲實例咧就咁、樣嘅延遲啊，咁樣嘅場景啊，就可能。會即係觸犯咗嗰個底線啊，咁樣咯。 OK， 今次你事前係咪都知道呢個指引會有機會修改，或者政府有冇同你傾過咁樣嘅事先？ 喺呢一件事上面，政府就冇同我溝通過嘅，即係事先冇人同我溝通嘅。咁但係佢事實上咧，因為佢唔係一個立法嘅過程啊，咁佢只係一個即係。政策局局長的權力範圍，咁呢個喺原來嘅審查條例裏面已經寫清楚，就係、是、呢、這個局長咧，根據政府嘅政策咧，係可以適時去作出一個指引上嘅修改，就話俾嗰個審查員聽，應該係點做點做點做咁樣嘅。咁所以呢個就同立法咧係冇直接關係。咁但係事實上個電檢條例咧。1994年修改，即、就、係、是、回歸之前修改，到而家咧，已經係好多年啦，係咪？差唔多成廿幾年啦。咁係咪應該都要適時去做一啲即係修正咧？事實上，業界一路都有聲音就話，希望政府修正嘅，因為有啲內容咧已經係好即係所謂落伍啊，跟唔上時代嘅。 就是、業界反應如何咧？你接觸到暫時， 業界就一定係有好多關注噶啦。咁事實上喺通過嗰個國安條例嘅時候咧。即係中央即係人大立法之後嚟到香港立法嘅時候咧，都業界都有表達呢個關注。咁我喺呢、這個就算法案委員會嗰度咧，我都亦都講咗，但係就冇講到係即係具體個審查條例咯嚇，就冇講，我只係講話嚇。對譬如文化藝術的創作大家都會關注，希望知道咧嗰個尺度應該喺邊度咁樣。 你自己覺得今次呢個指引嘅修訂啦，對於業界嘅創作嗰個限制係會唔會多咗咧？你覺得？ 我就覺得就唔會太大嘅，但係咧創作過程。即係有關嘅人員咧，就會唔會有一啲關注咧，或者有一啲擔心咧？這個就事實係存在嘅。咁我覺得咧呢度咧就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咧就話政府喺執行呢、這個即係審查制度嘅時候咧，佢能唔能夠確保嗰啲進行審查工作嘅審查員咧，唔會用一種即係凡事往緊嗰邊去即係避免咧即係承擔責任。咁就會越揸越緊咧，咁呢個係一個擔心啦，即係我自己就好擔心呢樣嘢嘅。咁所以政府一定要好清楚，俾好好嘅培訓俾到嗰啲審查員，揸得好準確，就唔會話即係過緊啦。呢個係一個啦，另外一個就係即係溝通上啦，點樣令到即係嗰個業界係清晰知道啦咁。咁只要大家知道清楚之後咧，其實 即係呢個譬如話電影都係咧係創意產業嘅一部分啦。咁、大家都係好有創意嘅。我覺得就算即係如果純粹係表達一樣嘢，唔係真係想表達呢、這個譬如話違反國家安全嘅嘢咧，係、完全有能力咧，同埋有辦法咧、可以迴避咗佢或者繞過咗佢嘅，即係唔需要擔心會觸犯到嘅。係最緊要清楚個尺度嘅啫。 頭先聽你咁講就即係可能清晰啲就唔使太大擔心啦。但係亦都同時聽到你講話啊，其實始終電影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啦。如果真係拍完之後先至有啲嘢係過唔到個檢查嘅咁可能都損失好大嘅喎。咁就可能出現業界，就算客觀上可能真係未必會有好大嘅即係尺度上面比好嚴謹啦。但係可能業界自己有自我審查，你自己覺得呢個自我審查日後出現嘅機會係咪都多咧？會？ 我就唔係好擔心呢方面咧。頭先我都講咗啦，即係香港嘅創作人咧。非常有能有好強嘅創作能力嘅，你只要表達一個觀點，有好多種方法去表達嘅，用詞、遣詞用語都好多唔同嘅表達嘅， okay. 用咁嘅詞喺唔同嘅場景都有唔同嘅演繹啦。咁我覺得呢個我就反而唔係好擔心嘅，咁我就對我哋嘅創作人咧都有好大嘅信心嘅。 因為我見今次譬如指引入邊咧提到有關於殘暴啊、酷刑同埋暴力嗰邊嘅內容咧，就講到話個寫法咁嘅，佢話如果影片入邊描繪一啲可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或者可能导致严重破坏公众秩序的暴力行为，而有关的描绘相当可能鼓励或者煽动观众做出类似一些影片的行为，都不可以这些描绘在影片中出现。那即刻就会想，譬如讲一些暴力啊或者爆炸啊，甚至是电影里面讲的，即譬如杀害警务人员或者一些领导人，这些是不是不可以再出现呢？因为他说可能会导致鼓励或者煽动观众，那真的很难知道是不是可能会令到观众这样想的。 这个就是做审查工作的具体人员他怎样把握。即我刚才也讲了，即是避免要过即过紧或者过严。呢、這個我覺得好多 reference， 即係好多例子，有咁多之前有好以萬計嘅電影係拍咗出嚟嘅啦，都係以前審查都得到通過啦。我諗係有牽涉到呢一類嘅問題，你頭先所講嘅場景咧，絕對係少啦。咁另外事實上，香港喺暴力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我哋有三級嘅制度啦，咁嗰啲已經係大部分或者絕大部分咧，都已經係處理得到嘅。我覺得只係極極少數嘅情況先至會出現嘅啫。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咯。 Okay. 一年你睇翻我哋過去譬如十年有幾多部戲，有幾多個鏡頭出現咗呢啲嘢啫。事實上的而且確係非常非常罕見嘅。 唔係，即係嗰啲爆炸鏡頭啊，嗰啲可能啲大 爆炸鏡頭，你譬如話炸咗會展啊，諸如此類，嗰啲大家都知道唔係一個事實嚟㗎啦，係咪？即係虛擬㗎啦。咁問題就話佢拍呢樣嘢會唔會煽動到人咧？咁我覺得啲人睇咗呢個場景會被煽動喎，係嘛？即係你要兩樣嘢，你要聯繫得到。发生到一个直接嘅联想，先至可能会即系所谓中招啦。 因为佢用可能煽动嗰个字眼就有啲阔咯，因为可能啊嘛。 嗱呢啲咪就系话政府要搞清楚同业界搞清楚咯，系嘛？即系佢个演绎会系点咧？即系或者个解读会系点咧？咁呢个就我谂系政府应该系公开去做噶咯。 但系要判断呢啲片段系咪可以过关，就检查员嘅责任啦。落到检查员有冇一个嘅能力去判断啊？涉及一啲违反国安嘅元素咁、這 個。我觉得适当嘅培训之后系可以嘅。你譬如而家譬如话色情、裸露、暴露或者残酷、血腥。全部喺檢查處裏面都有檔案室嘅，有曬所有邊啲得邊啲唔得嗰啲以前做過嘅嘢喺曬度嘅。咁所有啲檢查員咧，我理論上咧，我相信佢哋全部都經過培訓，都應該掌握到嘅。如果唔係，你點去做一個審查工作啫？咁對於呢一個新嘅所謂國家安全嘅審查準則咧，咁我覺得政府咪需要去盡快去整理好一套，即係佢可以參考。即係參照嘅一個準則咯， 但涉及國安法律，即係譬如而家起碼法庭都未有一單案係完成咗判咗啦。對於即係檢察員嚟講，會唔會佢哋好難判斷？最終可能都係要問翻律政司嘅意見咧，主要係 呢、這個佢哋嘅操作係點？我具體我都唔係好清楚啦。呢、這個你要問翻即係 年檢嘅部門啦，即係佢哋會做掌握啦，或者即係政策部門咯。啊，由佢哋去解釋好過我去演繹咧，我驚我演繹錯咗，大家即係有錯誤嘅解讀就唔係幾好啦。 OK， 好啊，唔該曬馬逢國，同你傾到呢度。馬逢國咧就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嚟嘅，另外都請一位業界人士啦，講到而家最新呢一個嘅指引，有關於電影檢查條例嘅修訂檢查員嘅指引，業界又點睇咧？有田啟文喺電話旁邊嘅資深電影人田啟文，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启文，点睇今次嗰个修订啊？讲下你哋听到业界声音如何先？ 业界因为当日比较突然嘅，我哋又唔系即系之前得到呢个咨询啊，或者系了解个情况，咁所以业界喺到呢一刻都未有开会啊，或者去收，依家喺度就。準備睇下係咪收集下啲持份者嘅意見，睇下佢哋對呢件事嘅譬如會唔會有啲咩擔憂，或者有啲咩嘅疑慮啊？咁再之後嘅，我哋睇係咪可以組織曬呢一啲咁樣嘅問題，然後同有關單位可以做就我哋業界。嘅疑慮，佢可以有一啲嘅說明會啊，或者係溝通嘅渠道咧，就唔好係就係話淨係自己嚇自己，或者係真係咁。但係呢啲嘅需要係稍後等係咪可以安排到之後， okay. 我哋業界先有一個叫做正式嘅可以明確知道呢個新指引對業界嘅創作有幾大影響。 OK， 但係而家你譬如你自己作為電影業界嘅一員啦，個代表咧都好資深啦，你覺得最擔憂係邊一方面咧？睇完個指引入邊？ 最担忧嘅首先呢係我都讲过好多次啦，我话我先担心嘅係成个嘅指引嘅有冇一个叫上诉机制先。因为佢因为一个检查员好嗰个，因为佢头先都讲啦，有好多嘢叫做可能导致可能构成呢、个可能呢可圈可点㗎嘛。同埋一个审查员佢去點釐定咧？即係會有好客好主觀啊，即係感覺嚟嘅。咁而呢一啲咧電影咧就唔會話有一個叫做 exactly 嘅 sample 啊。就擺咗出嚟嗱，咁咧就一定唔得，因為有一啲嘢咧可以改嘅。即係假設你譬如係話線畫，咁我之後咧就做翻一個叫反面教材。我就有人去煽惑嘅时候，我哋就即刻作出指正。嗱，呢啲咁嘅行为系唔啱噶啦， 即系喺个电影嗰度即刻咁讲。 系，咁啊点咧？咁因为一个行为，喂，做出嚟，然后作出一啲指正，话呢个系唔啱嘅。咁又系咪一个煽惑咧？咁系咪？因为你唔做一个煽惑，我点知叫做咩嘢叫做啱，咩嘢叫做唔啱？咁所以。在電影的世界裏面就不有天馬行空乜鬼都得的、是不是可以調轉來講的嘛有些事情、所以在這一方面的我們是希望先有一個叫做你作出一個判決之後我有一個叫做上訴機制說我不同意或者你有一些叫修剪啊或者叫修改啊、或者叫改動啊咁都係一個叫補救措施啊嘛， 即係而家都好似有個上訴機制喺度嘅，都係嘛？ 依家嘅上訴機制就喺個三級裏面同唔同二三級啫嘛。係咪？佢冇話俾你聽，我依家唔俾你上映裏面有冇先？咁係冇噶嘛？舊有嘅機制就有上訴機制嘅，即係話佢判定你三級，咁但係依家嘅嚴重程度，佢 國安法咁樣又唔同啦咁。 咁咪係咯，咁你尤其會有好多無限延伸㗎嘛。既然有一個叫國安法喺度，會唔會因為我拍部戲，然後嚟受到一個刑事嘅檢控啊？咁、你會好擔心㗎嘛？我拍部戲啫，我唔係個意圖或者我係想犯國安法㗎嘛。 我想知道现在、你觉得对于业界来讲就这样看完之后那个指引对于一些创作上面有没有什么限制或者、刚才讲到一些拍摄的场口可能不会再出现譬如讲到、爆炸或者、暗杀某一些、政府高层因为可能在一个剧情里面有需要但是就可能因为涉及指引里面都说这些、行为如果是相当、可能鼓励或者煽动观众是做出影片里面这些犯罪、或者是暴力行为呢都不可以在影片里出现的。那这个就涉及到观众自己怎么看的看完套戏之后的想法是怎样的。会不会日后就为了避免这件事就直接不拍这些内容呢 由于整个行业不会是一个单一的人或者不会是一个集体思想的嘛、大家有不同的创作的想法、你做一我就未必想一的了嘛我就想二或者三四无限的空间的嘛。咁所以依家你咁样问我呢我就只可以讲喺某一啲创作人觉得唔清晰嘅时候咪好小心或者去避囉。咁你首先依家呢一刻嘅就是我嘅态度啦、我就係觉得我哋需要要厘清楚搞清楚件事先就唔好吓大家。或者是大家不重视、因为条法就摆咗喺度法就一定定咗就要遵守㗎啦。咁、而个遵守系点样喺个遵守嘅过程里面清晰囉、就唔系有时候有一种模糊啊或者大家喺度唔知嘅情况下。 Okay. 即系去做呢咁、你个创作就一定会对某啲人嚟讲，一定有影响噶啦。 如果即系整体嚟讲，都系要搞翻清楚成个指引系点啦。但头先讲到话嗰个上诉机制嗰度，如果真系审核委员会有个决定，而觉得你哋又话冇一个机制啦，但又想推翻佢哋嘅结果啦，会唔会用一啲法律嘅程序，譬如司法复核嗰啲，先至可以做到话推翻佢哋？譬如话唔俾你哋过呢套电影咁，有冇谂过呢啲后果咧？会 未啊？未去到嗰步啦、因为以往从有呢、這個分級制之後，電影就係冇話咗從來都冇話唔俾你上嘅。 OK，、 最多就要求你刪剪，或者定你三級，你唔同意咧就唔出個準影證。 OK， 咁解嘅啫。 OK， 咁但係因為依家個情況變咗係有一個叫做禁影。 OK， 咁你禁影嘅時候係一個新嘅事件，咁大家唔會即係有一個案例。 好，陳啟文同你 四號發生過校巴失控鏟落單車徑，尋日再發生奪命意外。翻查資料，大中橋路不同路段嘅十字路口都車禍頻生，有沙田區議員認為。有必要安装侦速摄影机和中红灯摄影机有专家认为可能涉及交通灯设计问题香港汽车会会长李耀培说很多十字路口红绿灯位设有孭仔灯另一边绿灯起步的时间对头或者十字路口的车辆无论跟灯尾亦好或者甚至有机会车速快跟了灯尾过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院舍的接种率一向都是低于整体水平直至上月底全港只有 3% 的院友打了最少一针员工亦都只有大约23%行会成员兼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才认为在社会气氛之下加上医生较为严谨判断影响了长者的接种比率有需要向院友提供较为实际的诱因建议政府清楚表明当院舍达到某一个接种率就可以进一步放宽探访至于放宽的分水岭，他就建议以现时院舍接种流感疫苗比例一样，亦都系达到80%作为参考。只要院舍接种伏必泰同科兴疫苗的比例分别达到70%或者80%，就可以进一步放宽探访规定。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本港寻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第六日本地零确诊。医管局计划由这个月25日起为普通科门诊即是俗称街症的病人提供新冠疫苗接种咨询预计最快这个月22日接受预约而12至15岁的青少年可以透过网站系统预约在今日或之后到全港24间提供复星疫苗的社区接种中心接种商报报道 信报报道

会后公布提及香港新疆与台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已经系嚟到九点十分啦。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咧电影检查条例入边嘅修订啦，对于呢一个条例入边嘅检查员嘅指引。咁啊，呢一个指引咧，其实咧就系取代咗咧1999年咧系生效嘅有关电影检查嘅檢查員指引嘅。咁今次嘅新修訂咧，主要就係由於港區國安法嘅實施啦，有一啲嘅涉及到咧，如果話檢查員要留意影片入邊一啲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或者可能以其他方式咧係損害香港特區咧維護國家安全嘅行為或者活動所做嘅描繪、刻畫或者係表現啦。咁頭先亦都講到啦，有關於一啲嘅殘暴啊、酷刑啊或者暴力嘅一啲電影內容啦。咁就今次嘅指引入邊都講到話，如果影片入邊有一啲描繪係呢啲危害國家安全或者導致嚴重破壞公眾秩序嘅暴力行為咧，咁審查員咧亦都要諗翻，就係要考慮翻咧，係咪可能都會鼓勵或者煽動觀眾會做類似影片入邊呢一啲嘅犯罪或者暴力行為咧？咁佢哋要考慮咧，就係話影片有冇包括任何內容咧係明示或者暗示啦，同埋咧睇翻整個嘅影片嘅劇情嘅鋪排啊，即係情況去睇咧，去會唔會有可能係煽動觀眾咧係做出呢一啲嘅犯罪行為嘅意圖，亦都係咪合理地明顯嘅要考慮呢一方面嘅。咁亦都咧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嘅電影嘅條例啦，今次嘅電影檢查條例入邊啦，其實都有睇到咧過往一啲嘅情況啦，有一啲嘅電影片咧係經過檢查員係睇完之後咧，有可能有唔同嘅結果嘅，即係如果你係覺得檢查員係覺得合適上映嘅，咁就會核准個影片係上映啦。咁亦都要寫翻書面理由係講點解啦。咁有一個嘅可能就係唔俾嗰個嘅影片上映啦，咁就亦都要解釋翻嘅，用書面理由。咁另外第三個情況咧，就係可能影片入邊咧有某一個或者多個嘅片段咧係不宜上映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咧要經過一啲情況，就譬如經過刪剪，咁之後咧就喺一啲刪剪之後咧是有可能咧係獲得評級咧係上演嘅。咁呢個都係喺現時而家嘅電影檢查條例入邊咧嘅一個嘅制度嚟嘅。咁其實我哋今次嘅都有邀請過啦，有關於電影嘅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啦，咁啊商務經濟發展局啦係做訪問，不過都係未能夠安排嘅。咁佢哋嘅書面回覆咧就話，經過今次修訂檢查員嘅指引啦，為檢查員喺進行電影檢查工作嗰陣咧提供更加清晰明確嘅指引，去判斷一段影片咧係咪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從而決定影片咧係咪適合上映啦，對影片嘅進行分級啦，以及係刪剪，以及係附加條件等等。咁由於每一部咧送呈的影片的内容和上映的情况都有不同，所以检查员就要有一个详细的检视，才可以就着影片是否适合上映和分级去做决定的。那也都说影片的送呈人是如果对于检查员的决定有不满，是可以上诉的，可以向这个叫做审核委员会括弧电影检查是做上诉的。有關咧成個制度方面咧，都可以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咧一齊傾嘅，有許漢榮。許漢榮咧就係電影檢查顧問小組嘅成員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許漢榮，講下譬如電影檢查顧問小組同檢查員，我頭先講話檢查員就係睇嗰套戲嘅一啲內容咧，而家就講到話一啲國安嘅內容，佢要考慮多一啲啦。咁你哋嘅工作同佢哋嘅工作有啲咩分別，同埋係咪有個合作嘅關係嘅咧？又？ 主要檢查員就係政府嘅人員啦，咁佢就係對於嗰個影片最後係唔係可以上映，又或者可能係最後嗰個評級咧，佢有一個最終嘅決定權嘅。咁我哋作為小組顧問咧，我哋其實就係會同佢哋一齊係睇片啦，然後就喺個片完結之後，我哋可能會有啲討論啊，咁然之後就有一啲我哋自己。即係對於評級嘅一啲意見，或者係一啲初步我哋嘅建議評級，咁就俾佢做一個最終決定之前咧，係作為一個考慮嘅。 嗯，通常 我哋同佢嘅合作關係就係、是，即係我哋俾意見，我哋俾一啲我哋自己睇完片嘅時候嘅睇法，咁然之後就由即係檢查員到最後有一個嘅評級，或者可能係決定俾唔俾佢上映嘅一個決定。 嗯，即係最後最終去決定嗰個係檢查員嚟嘅，但係通常一般係點樣嘅？一個檢查員拉住即係幾個嘅顧問小組成員，定係點樣㗎？係嗰個配搭 通常就會係一個 檢查員啦，咁然之後就我哋會有可能四至五位嘅小組顧問咧，咁就會一齊去睇同一條片嘅，咁然之後就睇完之後就會有一啲討論，咁如果就同我哋都會填張表啦，即係去表達我哋自己對於嗰個影片嘅一啲睇法啊、意見啊、一啲初步評級啊等等。 哦，即係除咗喺個口頭上面討論，即係都會你哋每一個嘅顧問小組成員都會寫低你哋嘅睇法嘅。 冇錯。 熱唔熱烈嘅？通常會唔會就住好細緻地某一個嘅場口啊？你哋覺得應唔應該批或者唔批去討論啊？定係整體成個鋪排啊劇情去睇？通常有幾細緻咧？係 一般其實嗰、那個片後嘅討論就即係其實唔係太過多分歧嘅。我諗大家睇嗰、那個影片嘅時候，咁但係睇得幾細緻咧，咁就好睇嗰個檢查員本身佢自己都會點樣想即係特別要我哋留意嘅地方啦。我哋睇片嘅時候，因為我哋都係即係順住個時間去睇咁。咁佢哋反而就係會睇得細緻啲嘅，例如可能過往嘅檢查指引就係可能講緊啲可能係裸露鏡頭啊，一啲可能譬如吸毒嘅鏡頭啊，或者啲暴力嘅鏡頭。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即係可能粗口啊咁樣咧，咁佢都會喺個影片完咗就話俾我哋聽啊，佢其實出現咗幾多次啊，又或者係邊啲即係場口出現啊，咁就請我哋去即係考慮嘅時候又特別留意啊咁。咁一般就都有少少係都幾量化嘅，即係可能佢話俾聽出現過幾多次，佢覺得喺嗰個情況底下咁樣出現係唔係合理啊咁樣，咁然之後就去即係提醒顧問小組去考慮嘅時候可以考慮啲地方啦咁。咁有一啲嘅檢查員咧就會即係睇完之後佢都會有一個佢嘅啟發，或者我都覺得如果呢套可能係2A 或者可能係 2B 都係合適嘅，咁大家點睇啊咁？咁可能都會咁樣去帶動一啲討論。咁但係一般嚟講就。是在这些位置会比较细致一点。 刚才你讲到说检查员又提翻顾问小组成员啊某些电影里面出现的镜头要特别要注意啊出现了几次啊等等。但最终去做决定那个又是检查员来的嘛。其实顾问小组成员那个发挥的作用有几大呢，即是他又提翻你们转头，但是到最后决定的又是其实检查员自己的。系咯，即系你哋作用系点？ 我哋作为即系代表住公众人士嘅一啲睇法啦。我谂我哋最重要系我哋可能系代表紧社会上对于某啲即系喺电影表达上边一般市民可能譬如对一啲社会道德或者可能对一啲即系敏即系一啲问题，我哋一般人嘅睇法。咁佢考虑嘅时候就原来社会系咁样睇嘅可能都会即系认同可能某一啲嘅睇法嘅时候，咁佢做最终判断嘅时候，佢就攞咗呢啲作为一个参考。咁但系即系其实即系例都写得好清楚嘅，即系检查员其实佢唔一定要依足嗰、那个顾问小组喺嗰条片里面大家嘅意见去作为一个最终嘅决定，个决定权始终都喺翻检察员本身。 OK， 各位观众听，各位听众咧，对于而家因为港区国安法嘅实施啦，喺电影检查条例入边有个修订当中有关于检查员的指引，你又点睇咧？都觉得话要检查员要多啲留意啊，多啲考虑有关一啲影片内容系咪会构成国家安全嘅罪行等等嘅。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头先业界就讲到，觉得都要讲翻清晰多啲，因为觉得个指引都有好多未必好清楚嘅地方，对于业界个创作会唔会有可能有影响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大家讲下嘅。另外都想问下许汉明啦，就系而家喺个制度之下啦，譬如。作为一个顾问小组成员和检查员看完条片之后可能觉得套电影真的未必可以出得街、哦、那通常是直接就说不准出街了，就还是有一些方法，譬如就是叫他们删减某一些镜头、啊、内容、啊、去令到他有机会出街，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我想过往我想得比较少呢，就去到很极端，就是完全不能够上映那个嗰、那個階段啦，因為我哋去委任做第一次嘅檢片之前咧，其實佢都會有個簡報會俾所有新任嘅檢嘅顧問，咁佢都有一啲嘅例子話俾我聽啊，如果去到某一啲程度咧，其實我哋都應該唔會俾佢上噶啦咁。咁可能講緊一啲好極端暴力啊、血腥啊，或者極端裸露嘅一啲一啲影片，咁嗰啲就唔可以上啦咁。咁我諗擺得上去。 做檢查嗰啲咧，咁我諗嗰個影片嗰、那個即係申請檢查嘅影片持有人，佢都知道其實呢個都係好可能上到畫噶啦。咁我哋就攞去評級啦。咁咁所以其實過往就我諗甚少係喺嗰個影片睇完之後喺個討論過程就話我唔俾佢上咁。咁但係當然你 即係你嘅經驗都冇試過，應該 冇試過嘅，冇試過。Okay, 咁如果但係你話要求刪減某一啲嘅鏡頭，然之後俾佢上咧，咁其實我哋就未做過啦。我哋而家我做嘅經驗就都比較係直接就可以決定到上純粹係評級嘅啫。咁但係其實檢查員都有同我哋提及過，佢話都可能有一啲嘅影片持有人，佢申請評級嘅時候咧，佢可能心目中都有一個佢希望攞嘅評級嘅。咁但係佢想攞啫，咁但係即係最最終係咪俾佢咧？咁就未必一定嘅。咁但係可能即係辦事處都會同佢講啊，如果可能係你要攞呢個評級，你接唔接受鏡頭嘅刪減咧？刪減咗之後就攞到啦，咁你願唔願意咧？咁呢個就由翻係佢哋同個影片持有人嘅本身自己嗰、那個即係協議，或者佢哋同意點樣做。咁我估計佢過往即係刪減鏡頭嘅，之後攞到某個評級，或者刪減咗鏡頭之後可以上映。我諗佢哋過往應該係有啲咁嘅經驗，不過喺我嘅工作過程裏面，我哋暫時未遇到呢啲咁嘅情況。 頭先你係咯，即係聽你咁講就話未必遇到話直接唔俾上映嘅情況，通常都係涉及個評級方面啦，可能係但係以你所知咧，有冇話啲電影可能對個評級係唔滿意，或者真係有可能聽過就係話我直情唔俾佢上映喎，會有一啲上訴或者審核嘅機制，有冇聽過係咁樣嘅咧？即係可以推翻譬如檢查員嘅決定咁，有冇可以係咁樣嘅？ 我就冇乜點聽過有咁嘅實質例子嘅，咁但我知道佢哋會有一個上訴機制啦，頭先即係你都講過，佢有個審核委員會電影檢查，係當佢哋，但係佢呢個只係講緊就住個評級嘅啫，即係話如果佢包括就係個影片嘅分級啦，佢亦有時影片嘅名稱啦，三級片嘅宣傳資料啦，同埋嗰啲可能影帶啊，以前嘅嗰啲錄製碟咁，嗰、那個決定即係話評咗級之後嘅決定，佢如果唔滿意咧，佢可以向審核委員會即係提交一個上訴，咁啊睇佢哋再做唔做。但係呢、這個去到呢個 level 咧，就唔係即係檢查顧問去即係參與噶啦，即係佢個審核委員本身已經委任咗一啲嘅委員，咁由佢哋去處理同埋負責。咁我相信喺香港過往呢一種嘅情況，可能都係比較少嘅。即係我諗可能之前比較爭議嘅，可能講緊理大圍城。即係由二 B 變三級啊！咁究竟最後即係影片上佢有冇去上訴咧？咁呢個我哋都唔知道。 整體你點睇今次修訂條例入邊有關於檢查員嘅指引？因為檢查員就同即係頭先咁講啦，同顧問小組成員嘅關係就係都會聽埋顧問小組成員嘅意見，然後作出一個最後嘅決定嘅咁。你哋覺得譬如嚟緊可能要睇片嘅時候，都可能要俾埋啲意見喎，會唔會涉及國家安全咧？咁因為今次呢個修訂就涉及一啲咁嘅內容係關於電影檢查員。對你哋嚟講，你覺得個難度大唔大？或者對於檢查員嚟講，個難度又大唔大咧？ 我諗即係過往或者我即係我嘅即係過往嘅接觸咧，就係我哋去考慮影片評級嘅時候咧，咁我諗我純粹睇個畫面表達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即係情節嘅表達，係唔係可以讓佢上畫，或者可能係即係佢應該係一個點樣嘅評級？我哋過往係甚少要考慮到關於一啲即係政治表達嘅，因為電影或者可能一啲影片，畢竟佢都係一個即係藝術創作啦。即係我哋睇，譬如我過去都即係不時都會睇到，譬如一啲紀錄片嘅。有好多即係可能紀錄片嘅導演，佢哋去拍攝紀錄片嘅時候，佢都可能有某一種即係政治嘅即係諗法啊、宣揚啊咁。咁呢啲當我哋去再睇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要即係好緊咁去睇咧？因為過往其實檢查員都有同我哋即係講話，因為電影畢竟都係一個藝術創作啦，即係其實我哋去評級嘅時候咧，都相對地啦嚇，即係比較從寬處理。咁因為我哋都希望嗰、那個即係表達自由都可以維護。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而家佢即係新加咗一啲關於國安法嘅一啲考慮啊，或者國家安全嘅考慮，我覺得個工作係難做咗嘅，尤其是係佢有得字眼係講緊可能啦，相當可能啦。咁我哋其實冇辦法係去代表全部嘅觀眾咧，係去睇完呢個片之後，我會唔會有機會被煽動，或者我有冇機會就係即係做一啲即係 可能是對國家安全有害的行動，這個我們很難代表所有觀眾去做這個判斷。所以我自己個人會覺得在往後的即檢片的時候，如果是要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我自己會預期可能個爭拗都大。 你說的是跟檢察員的爭拗，即是顧問成員。 我想就算，因為其實就顧問成員自己可能都是來自不同的，可能自己都本身有些不同的政治看法，可能裡面本身可能如果要涉及這一種判斷，可能都會有些爭拗都不定。那固然啦，可能檢察員他即代表政府，他可能已經有一種的想法，但可能我們作為即公眾，我們的看法可能不是這樣。但當然我們最終都是我們決左任到的決定，但我想可能我們最後決定，我們即覺得他應不應該在香港上演，又或者是他應該評定為什麼即級別，可能這種爭拗加了這個即係國安法嘅考慮嘅時候咧，件事可能會複雜咗。 嗯，因為咧，頭先你都講到有啲就要考慮到影片入邊對觀眾嘅影響啦。呢、這個頭先你就話即係好難代表曬成個社會嘅觀眾嘅睇法啦。但喺你哋嘅角度嚟講，要考慮觀眾嘅影響，你都要考慮電影嘅藝術價值啦，或者成個劇情鋪排等等啦。會唔會本身呢一啲內容上面已經係同觀眾嘅影響係有衝突嘅？你覺得？ 我想我哋睇戏嘅时候，我想每个人嘅接收，即系影片俾我哋嘅信息，大家都可能可以有唔同嘅演绎。咁过往唔需要考虑呢一个所谓即系国家安全嘅一啲咁嘅，即系比较政治性嘅考虑嘅时候，咁我谂我哋就纯粹睇故事嘅啫。即系个故事，我同唔同意一件事，但系即系只要佢唔违反即系一个指引里边一啲关于可能暴力剧情呢啲咁样嘅即系问题咧，咁其实我哋都觉得我哋政治表達或者個信息的表達，我哋唔係一個考慮嘅範圍。我哋純粹考慮嗰個影片俾我哋睇到個觀感嘅問題。但如果要考慮埋，可能而家講緊你要諗下一啲會唔會煽動到一啲觀眾去做嗰啲即係國家即係國家安全嘅行為咧，咁呢個係好難判斷嘅。 有冇預期話今次呢一個嘅修訂咧，針對於檢察員嘅指引，對於成個電影嘅行業嚟講嘅影響會唔會？即係好似有啲業界嘅代表咁講，可能都會擔憂日後會多咗一啲自己嘅約束，可能某啲場口就寧願唔好拍啦，因為都唔知道個指引會唔會就落入咗話可能煽動觀眾嗰個情況咁。對於業界嗰個影響，你覺得有冇諗過會係點咧？ 我自己嘅估計就對我自己真係覺得對檢查員或者對顧問小組或者尤其是對顧問小組嘅影響應該唔好大。即我想佢俾到我哋睇嘅片咧，可能都已經即係大致上應該可以上畫。但係我自己會擔心係對電影業界會出現一啲創作上邊嘅一個限制啦，即係可能即係寫劇本嘅人或者可能投資者可能會有一啲政治審查都唔定嘅，即係呢種審查其實係一種即係自我審查嘅一個做法嚟嘅，即係我擔心令到可能即係會違法啦，咁或者上到，咁我投資就冇曬咁。咁我諗對業界個創作影響會比起我哋作為即係電影檢查即係顧問嗰個影響更加大。 OK， 好啊，唔該曬阿許漢明同你傾到呢度。許漢明咧就係電影檢查顧問小組成員嚟嘅，咁同我哋講到咧就係佢哋同檢查員一般係點樣就住一個嘅電影嘅評級啦，有一個嘅合作啦。頭先就講到話，其實佢哋顧問小組成員咧都會睇完片之後咧，檢查員會同佢哋講下啲乜嘢要注意啊，咁亦都會寫低佢哋自己作為顧問小組成員嘅一啲睇法啦。不過最終個決定係點咧，其實都係喺翻檢查員嗰度嘅。咁啊，就住今次咧。即係修訂咧檢查員指引啦，咁就頭先都講到啦，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方面咧就話係為到喺電影檢查工作嗰陣咧係提供一個更加清晰明確嘅指引嚟判斷一條片咧係咪違反國家安全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表示，因为早前接种疫苗的风险通报出现问题，令部分长期病患者和长者对接种疫苗产生虚惊和误解。他认为解决信心问题最重要是政府能够向公众传达，只有在极少情况之下才不适宜接种，以重建市民对接种疫苗的信心。

希望可以是申請為期十年的新的專營權，不過也有意見就話係咪應該趁呢個時候咧，係整體咁睇成個專營權制度咧，包括係咪可以諗翻成個專營權個範圍都可以去檢視下咧等等，咁有啲咁嘅意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早晨。 早晨啊， 早晨，罗建熙，讲下而家话专营权嗰度啦，即系新巴啊、城巴嗰啲都陆陆续续喺2023年起咧就届满噶啦。你哋有个睇法个关于专营权制度嗰度系嘛？ 系，我哋其实觉得咧，成个专营权制度咧，而家都其实温咗好多好多年啦，即系几廿年前开始已经系做紧专营权嘅方法啦。咁我哋觉得系到而家咧，系要去重新去谂一谂，究竟系咪亦去适合。是用一个咁嘅模式去运作，咁就算你话系适合用专业模式都好咧，咁究竟中间里面嘅细节咧，系咪可以去修订一下啦？例如讲港岛区嘅一啲巴士线咁样，其实嗰个状况咧就系喺呢一个过去呢几年咧，就分别系呢个西港岛线同埋南港岛线嘅东段通咗车啦，即系地铁。咁然之后喺未来嘅日子咧，其实沙中线就准备会可以过到海啦。然之后北港岛线啊，又或者南港岛线西段啊，其实都系一个已经系规划里边嘅一啲铁路嚟。咁所以当你去起呢啲嘅铁路嘅时候咧，其实系。必然会令到一啲居民啊，一啲本来搭巴士嘅乘客咧，其实佢哋系会转咗落去铁路系统嘅。咁所以嗰个嘅喺港岛嘅一啲嘅出行模式咧，可能系会有一个好大嘅转变，而巴士可能系变成个角色系越嚟越少嘅。咁大家亦都见到咧，其实喺过去啱啱就已经巴士加咗价啦。咁然之后新巴城巴呢其实已经都差不多预告咗佢係会再加价亦都会係重组一啲巴士线，而佢嗰啲嘅重组个規模係讲緊过半嘅原有嘅巴士线呢係会想重组咗佢。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就係面对緊嗰个嘅情况呢，其实同几十年前可能係好唔同。咁所以我哋觉得专营权嗰个嘅成个制度都係应该要缩身去諗一諗囉。 剛才你話即係覺得可能喺鐵路嘅發展之下，巴士角色越嚟越少啦，可能搭嘅人都少咗喎。咁你覺得喺專營權嗰度可以點變咧？即係咪直情唔好批俾佢哋，令到少啲巴士喺個喺條路度行，定係點樣咧？你覺得？ 喺我哋嗰個考慮裏面，其實係覺得有幾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究竟嗰個唔同嘅交通工具，政府係點樣看待啦？我哋究竟係視佢哋係一啲點樣嘅角色啦？其实都唔止系巴士添，即系你就算去到小巴、的士，甚至渡轮、电车，咁其实究竟你系点样去看待呢一啲嘅交通工具喺即系一个以铁路为骨干嘅大政策底下嘅一个角色咧？咁呢个其实系应该要去首先去答咗嘅问题先嚟。其次咧就系即系究竟喺个专营权嘅制度里边，我哋系咪可以即系而家例如说新巴城巴佢哋主要其中一部分嘅好大部分嘅市区路线，其实就喺港岛啦，同埋啲过海线啦。咁喺一个咁样嘅以铁路为骨干嘅政策底下，咁港岛呢边又冇乜想发展嘅，咁系咪就容让佢哋一路蚀钱，然之后一路加价或者一路减服务，咁然之后继续蚀？咁其实我哋系好担心佢一路咁样搞下搞下咧，其实又变成中巴咁样，即系阴干阴干，咁啲市民又唔高兴，又唔搭佢，咁然之后最后咧就系大家一个恶性循环，你系制止唔到。咁所以嗰个嘅我哋提嘅一啲方法咧，就例如系咪可以喺啲新嘅发展区，其实系。唔一定系喺附近做开嘅巴士公司去做咧，即系其实而家新界一啲新发展区系咪可以容让俾新巴城巴可以去做多啲咧？咁 但做开嗰啲又未必高兴喎、啊，即系譬如讲紧九巴咁样。 咁当然啦，当然啦，即系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其实一个平衡嚟，即系当一间公司佢就可以赚晒新嘅地方、新嘅路线，咁然之后其他公司佢做唔住嘅，咁其实对于成个交通工具、成个唔同嘅交通营运嘅平衡咧，其实系好唔健康。咁所以我哋都会谂就系咪可以有一啲咁嘅方向去转变啦，又甚至可能系咪可以再大啲嘅转变，就系咪应该谂下我哋由一个专营权模式。 變成一個，例如佢係政府去擁有曬嗰啲唔同嘅資產，即係例如巴士啊，佢嘅土地啊，佢啲廠房啊，然之後就由政府去當係批一啲嘅服務出嚟，就由巴士營運商去營運。咁其實都係一啲方向啦，咁都係我哋覺得係值得都去諗嘅。另一個就係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必要嘅服務，例如係一啲醫院線啊。學校線啊，甚至一啲咧，其實係冇其他交通工具可以替代到嘅一啲線，係咪可以即係當係一個即係資助嘅形式，直接資助佢等呢啲地方嘅一啲必須要嘅服務，係唔會因為佢冇一個盈利嘅可能，咁然之後就巴士公司就會想 cut 咗佢咧，亦都或者係夾硬要逼佢蝕住做咧咁樣。咁我哋覺得係應該要去再考慮一啲轉變，就係係咪可以喺個資助上面做多啲補貼，係令到巴士公司喺呢啲嘅必須要嘅服務裏邊係可以維持到落去咯。 嗯，點資助法咧？你覺得係咪就係頭先你所講學校線、醫院線嗰啲，直情係政府資助一半咁？你有冇一啲具體諗法嘅呢個？ 其實就未好仔細去講到究竟佢係資助嗰個方式，或者佢資助嗰個嘅金額係幾多嘅。但係我諗初步大家會去，我哋會去諗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試嗰啲係一啲必須嘅路線，咁我哋係咪可以即係例如最誇張嘅就可能就係政府係出資咁，總之你就 run 啦咁樣。咁嗰度嗰條線嗰啲嘅支出，咁佢就有一個額外嘅資助額，係確保佢係可以 run 到嗰條線。咁呢個可能係最大嘅一個資助啦。咁然之後可能有啲細微啲，可能係咪一啲例如好似例如叫做買位啲咁嘅方法，即係例如你每條線你總之我就 guarantee 你有一半嘅乘客嘅，當你一半乘客嘅乘客量咁樣去同佢計，咁然之後就去叫做補貼落去一個嘅唔同嘅巴士線路咧，咁其實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去諗。 頭先你講到有一個比較大嘅建議啦，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做咧，就係話即係政府可能係收曬所有啲巴士嘅服務，然後再分去俾啲私營公司，即係逐條線咁去做嘅。咁呢個好大嘅轉變，亦都涉及成個專營權嘅批核嘅時間啦，因為而家係即係譬如專營權嘅巴士專營權咧，都係唔同公司有唔同嘅時間去專營權到期嘅咁樣。咁呢一個係咪都係一個困難咧？即係如果你話要做到咁大嘅改變嘅時候，每一個專營權都唔知都唔同時間到期嘅喎。咁而家要開始，譬如2023年新巴到期，但係譬如九巴又2027年咁，咁係咪去到2023年就已經係政府收咗新巴嗰啲先，跟住等到九巴完埋啦，先至一次過去再分咧？定係點樣咧？即係你有冇具體諗過呢個點？ 其實有幾個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做到嘅，即係例如你如果我哋係覺得真係要去用呢個模式都好咧，其實有幾個方法，第一就當然係直接買翻曬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就可能牽涉嘅公帑會比較多啦，亦都係嗰個即時嘅轉變會好大啦。咁但係呢個可能就係比較一了百了啲嘅方法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見到例如新加坡咁嘅例子咧，佢哋都係分咗幾次，咁就係逐步政府去收翻買翻曬啲唔同嘅巴士公司咁樣，或者巴士嗰啲巴士嘅一啲車啊咁之類嗰啲嘅一啲資產。咁係可以逐步啦，咁亦都有一個再慢啲嘅咧。其實而家即係香港啲巴士，其實佢香港可以運作嘅年期咧，其實都定曬係17年嘅。咁其實可能就係一路飛收，然之後可能新車買翻嚟，係咪可以就係當政府買新車，然之後俾落去租俾啲巴士公司用之類咁樣咧？其實唔同嘅方法，我哋都覺得可以去諗，因為我覺得成個制度咁大嘅轉變，咁當然唔會話我哋說了算，但係我覺得成個社會係可以深入啲去討論究竟點樣嘅方法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咯。咁唔同嘅專營權嘅時間咧，其實都係一個而家我哋已經面對嘅一啲問題，即係例如而家一啲過海線係一啲聯營路線，即係可能城巴、九巴或者新巴、九巴係大家夾住嚟做一啲線。 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問題喺過去都已經出現過。咁但係由於個專營權嗰個時間唔同，其實你係冇辦法去整合到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係覺得，如果我哋係想去做好啲嘅話咧，可能一個比較現實啲好啲嘅方法就係、是我哋將而家新嘅批出去專營權，其實可能就係而家二三年到期嗰啲，係咪可以批到佢去到2027年先？咁、就然之後就同其他專營權嘅睇齊咗，咁然之後我哋都可以借用多呢幾年嘅時間去大家去深入啲去傾，究竟我哋想點樣去大改成個專營權？即係頭先提到嘅公有私營，又或者提到可能要去將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一啲專營權係交俾唔同嘅公司做，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需要一啲比較大嘅手術，可能係要拍齊咗先會睇到。 OK， 我見到你哋另外有兩個係咪應該相對輕啲嘅建議，就係檢討票價機制同埋一個改革巴士路線計劃，呢個又具體係點樣㗎？呢個 哦，檢討票價機制其實就都好多人過去都有提嘅，即係其實而家嗰個成個巴士嗰個嘅票價，其實就好多時候就係每次申請啦，之後就去揾行政會議就去想批核啦。咁其實中間牽涉嘅嗰啲唔同嘅數據咧，其實係啲咩啊？佢條方程式係會點樣計啊？佢加幾多先至係一個合理啊？或者其實係咪應該唔使加啊？等等咧，係大家都係無在估同無人知嘅，即係總之好似就街市講價咁，然之後巴士公司就開咗個比較高嘅價，然之後行政會議就還價咁樣，其實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嚟。咁所以我哋覺得，例如係咪可以將佢加入去一啲方程式，令到大家可以計多條數？咁當然個方程式我哋亦都留意到，就係以前例如港鐵咁樣計咧，其實好似每一次加價都係話俾我哋知，喂，我哋每年都要加價喎，咁樣其實未必係好理想，即係喺市民嘅承擔能力上面，其實可能係要再睇多啲，究竟我哋成個社會經濟環境係點樣，特別係啲基層嘅市民，佢哋嘅生活狀況點樣，可能呢啲嘅數字係應該要加入去睇多啲。然之後亦都即係當巴士公司有錢賺嘅時候，可能我哋唔係話純粹俾佢賺咗錢，而係有一啲嘅方法係令到佢係塞咗入一個票價穩定基金裏面，令到佢將來如果佢蝕錢嘅時候可以溝翻鑊。令到佢啲價格係平穩啲咯，咁呢個就係個我哋希望可以令到市民嗰個負擔係可以減少。 頭先講話改革巴士路線呢、這個，最後簡單講埋係點樣呢、這個？ 我諗而家最主要就係佢成日都係一啲由上而下自己傾完一大輪，跟住然之後就呃俾個區去接受。咁其實成日都會發現就係我哋一睇個方案就知道啲市民係唔會接受到某種嘅方案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成個機制應該多啲係及早係同公眾去傾，令到大家有機會去討論參與。咁就係一個希望可以做一個雙贏，即係巴士公司又賺到錢，乘客又有車搭。 好啊，唔該曬羅建熙，同你傾到呢度。羅建熙就係民主黨主席，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一啲巴士專營權啦。頭先講到嘅範圍係咪可以重新去規劃啦？但係呢個都涉及而家唔同巴士公司嗰個專營權嘅到期時間亦都有唔同，咁都講到票價機制啊、啲巴士路線改革啊等等嘅。啱啱就係同羅建熙傾緊，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活喺凡塵俗世，生活嘅壓力、激烈嘅競爭、錯綜嘅人際關係，係每個人不得不面對嘅問題。难怪好多人已经习惯咗用复杂嘅心态去面对生活。 事实上，人生嘅苦恼多来自复杂，但系一旦以复杂应对复杂，生活中处处都系陷阱，大家活得疲累，活得压力大。归根结底，主要因为被各种各样嘅欲望同埋选择所困。世事纷纷扰扰，而那些能够活得松容淡定的人，必定有一种化繁为简的能力，以简单应对复杂，活出精彩的人生。 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这本书作者姬晓安是心理的咨询专家，他指出了简单生活就是最有效的人生管理术。世界虽然复杂，其实充满简单的逻辑，能够找到这个逻辑，认清这个逻辑，就是人生快乐的秘诀。但是生活简单也都并不容易，不是喝几碗心灵鸡汤，喊几句励志的口号就做得到， 莎士比亚曾经讲过，简单是智慧的灵魂，讲来很简单，但是对人来讲，这个往往是反本能的。在人的潜意识里面，总是觉得自己更有能力，拥有更多，才算不辜负了这一生。在这个要求奋斗的年代，谁都不想成为没梦想的鱼，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可惜这些所谓梦想多与名利有关，而名与利不应该是衡量成功的标准。 真正的简单生活，不过是好好地做好自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简单生活讲到底就是思想上的极简，精神上的极简，人际关系的极简，生活方式的极简，是一种最舒服最自由的生命状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简单应对复杂世界的利器》，作者姬晓安，由三彩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51，咁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国际议题，有关于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呢个 G7 峰会咧，就寻日闭幕啊。G7 就系讲紧由美国啦、英国啦、法国啦、德国、日本、意大利同埋加拿大组成嘅，咁佢哋嘅成员国咧，每年都会轮流咧系主办峰会啦。咁啊，上年就因为新冠疫情咧系取消咗嘅。咁啊，一连三日咧呢一个嘅峰会咧就喺英国嗰度咧系举行啊。咁啊，会后咧就发表咗一个联合公布，咁亦都咧提及一啲咧系涉及涉及中國的議題，包括都提到香港、新疆、台灣、南海的問題等等的。這個都想請一位專家和我們一起談，有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早晨。 是主持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講下想問許晶，就是想講下這個七國集團峰會，那入面其實今次你看到整個峰會的重點算不算是擺了落中國那裡呢？ 应该话比之前提高咗好多啦，嗰个重视嘅程度。咁事实上唔单止即系 G7 会后嘅声明啊，咁事实上喺个探讨嘅过程入边啦，亦都专门系留咗一节时间咧，所谓去招呼中国大陆咁样。 你自己最睇到你即系今次系有关于中国嘅呢一啲嘅内容入边，你自己最关注边点啊？因为我见好多报道就集中系峰会话通过一项叫做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咁就话协助中低收入国家系兴建一啲基础建设啦，涉及400万亿嘅美金资金啦。咁呢个就被即係被講話係即係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嘅倡議嘅，你自己認唔認同係咧？係咪可以咁樣比較咧？ 我諗主持人講剛才講呢個係重要咁，但係相對間接咁啊。咁但係咧就我諗分兩部分嘅嚇。所謂重要但相對間接咧，就係一啲因為中國嘅崛起又好啦，因為中國一啲尤其係十八大、十九大之後所提出嘅具體嘅對外方針，譬如一帶一路啊咁樣樣，咁咧就然之後咧就所以咧就引發到嚇西方嘅一個所謂第一次嘅一個集體反應，就是、主持人頭先講嘅就係話好可能向一啲即係中低發展程度嘅國家咁啊。大量投放啊資源啊，咁從而作為一個競爭啦。咁有一啲領域當然係比較直接嘅，咁但我反而覺得嗰啲就搶眼球，但可能相對冇咁重要嘅，譬如講緊呢個南海嘅問題啊、東海嘅問題啊，包括台海啊，甚至我哋香港啊、新疆啊，以至係第二階段嘅病毒溯源啊，嗰啲就似乎係一種表態居多嘅。你好似見到中國在意嘅所有敏感話題，佢都包含咗喺入面。但係我哋即係具體睇佢嘅即係用嘅字眼咧，即係無論係台灣又好、南海又好，或者病毒溯源又好咧，嗰、那個範疇好似同之前尤其美方比較強硬嘅立場分別不大，但係佢具體嘅立場咧，其實咧就係修正咗好多，咁對中國嘅嗰個刺激程度咧，其實都係減弱咗。譬如我哋講緊個病毒溯源嘅話，佢話係包含中國在內，即係其實有個潛台詞就唔係淨係中國嘅，不過包含中國咁解嘅啫。我嘅睇法係咁。 O、okay. K， 但係針對頭先講話重建更好世界呢個計劃咧，你覺得對於一帶一路嗰個嘅影響同埋嗰個競爭係點咧？或者啲發展中國家嚟講，會唔會就係選擇喺邊一參與邊一個計劃，就係代表佢哋即係企喺邊個國家嗰邊咁？有冇一個咁嘅潛台詞喺度咁樣咧？又？ 第一，即係過去嘅呢十年八年嚟，中國提出嘅一啲新嘅思想啦，新嘅一啲外交路向，包括一帶一路又好，亞投行又好，或者係 RCEP 咁樣都好。雖然理論上 RCEP 其實係東盟提出同埋以東盟為核心嘅，不過入面最大嘅經濟體係中國大陸咁解嘅啫。咁其實起碼理論上啊，官樣文章咧從來都話，我哋呢啲體系都係唔係排他性㗎啦，即係唔係非此即彼哦。你同個中國玩就唔俾你同西方，尤其美國玩，咁從來都冇咁講過㗎。OK， 咁所以第一咁啊，驗證你係咪真係零排他性？係。咁第二就對於發展中國家嚟講，咁永遠都係即係一般情況之下啦，永遠都係我梗係唔選邊站啦，因為除非有某一啲大國好強力嘅壓力嘅話，你攞得美元就唔好攞人民幣啦。咁即係除非係咁嘅啫。如果唔係，我梗係唔選邊站啦。我真係兩邊都左右逢源。咁我相信大部分即係憲法達國家應該都做到嘅。有冇個別？譬如佢個位置，雖然佢憲法達啫，但佢個地緣位置可以係一個戰略要點嚟噶嘛？咁會唔會某一啲戰略要點，譬如講緊係一般都係，譬如喺啲運河下州同州嘅之間，無論係南北美洲定係亞非拉三洲咁樣之間，一啲關鍵嘅位置嚇，甚至冇上面係好適合起一啲譬如國防措施嘅，咁都有可能佢哋被逼選邊站嘅壓力會大啲嘅。但呢個都唔係必然嘅。譬如我哋知道中國現時唯一喺海外最大型嘅海軍基地就係呢個東非嘅吉布提咁樣。咁其實吉布提美國、法國甚至無日本等等嗰度都有好多大型軍事基地，所以是不是百分百不可以并存呢？咁暂时就未睇到嘅。 OK， 有关于呢即係强迫劳动方面呢，今次亦都係讲到话即係全球供应链所使用嘅所有形式嘅强迫劳动呢都关注嘅，咁就冇特别话即係讲中国呢个字啦。咁但有啲报道就话即係见到话美国总统拜登呢都係以中国强迫劳动为由呢係争取集团上面呢即係经济上同中国竞争方面呢係更加团结嘅。咁就见到加拿大啦、英国、法国呢都係大致支持拜登呢个睇法嘅。咁但就话德国啊、意大利、欧盟呢都係表现犹疑。有冇话其实呢个都反映到即係七个国家喺对抗中国嘅立场方面係有一啲唔同啊，或者嗰啲犹疑嘅国家有冇啲咩考虑喺背后呢？ 我想有两大考虑啦。第一个我哋唔好忽略嘅呢，其实就係美国本土嗰个政治嘅不确定性呢。其实过去嗰十几年嚟，就唔係淨係针对特朗普嘅，过去嗰十几年嚟呢係变得越嚟越令人哋担忧嘅。要知道譬如一方面即係呢个奥巴马佢取得一个少数族裔或者城市即係中產好高嘅一個風評啦，但其實即係如果唔係對佢有咁大嘅意見嘅話，咁其實特朗普都唔可能高票當選，甚至無特朗普爭出連任嘅時候，其實佢嗰個票都係破咗當年奧巴馬嗰個記錄嘅，只不過拜登就即係比佢更高咁解。咁所以其實西方國家因為佢哋比我哋更掌握美國國內嘅政情啦，甚至無其實美國國境入面其實意大利裔係好大嘅一個族群。咁所以其他嘅嗰啲就你话意大利啊、英国、法国、德国，除咗个别国家好似日本同英国同美国特殊关系咧，其他即系视美国为正常盟友嘅，都会话喂大佬，即系你会唔会下次四年之后，无论系何锦丽定系边位嘅话，又会180度大转变？所以佢哋未必会跟车太贴嘅。另外一方面，当然就系、譬如最近即系意大利对于华为某啲嘅投资都系放宽啦，因为欧盟唔系每一个国家喺技术上喺个资金上都真系咁充裕嘅，因为有一啲坦白讲系中小型经济体嚟嘅啫。咁所以佢哋本身如果唔係受美國嘅政治影響，真係咁決定性嘅時候呢，有時保持一個距離同中國都仲有啲回旋餘地呢，其實都係個合理選擇嚟嘅。 好啊，唔該曬許晶同你傾到呢度。許晶呢就係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總監嚟嘅。咁啊，頭先又講到有關於呢 G7 嘅呢一個嘅公佈啦，就係喺英國舉行嘅七大工業國集團，咁啊就係尋日閉幕㗎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有關於香港啊、南海啊、台灣嘅內容都有提到，其中講到香港就話咧係呼籲中國尊重人權同埋基本自由啦，尤其喺關於新疆啦，咁以及喺香港就話係 受中英聯合聲明以及係基本法保障嘅權利啦、自由啦、高度自治等等，呢、這個就係有關於 G7 峰會入邊咧嘅公佈其中一啲嘅內容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